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国家公职教啊， 系咪上次讲 咗嚟噶嘛？好，翻到嚟， 你九上九点钟玩 第二节啦，系啦。咁咧，头先我就喺度研究紧，冇关事。咁头先咧，我喺度研究紧咧，就系点样进行呢个雷动升立啊？咁咧， 会问你成功咗啦，系嘛？ 第一件事， 局盘估 错开，你要系验缩咗 Telegram 先，冇 Telegram 唔使玩。OK，第二步骤，你有一条 link， 你冇条 link 就去唔到嗰个 即系其实条 link 可以摆落 Facebook 噶嚟噶，系咪？ 系啊，摆。 好，我哋一阵间完咗节目就摆。 完咗节目就摆上科技会个 Facebook 啦。 你自己 咁揿咗条 link 落去咧，佢就会问你一个问题，就系你好似系 装咗 Telegram 未？ 系啊，你装咗 Telegram 未？ 如果系啦，你 step by step。 我做紧噶，其实。咦，去咗边头先？ 你去翻 Telegram 先啦，唔该。 大镬呢度系啦， 你去翻嗰度 click 条 link 最低嗰度 ，click 条 link 系啦 ，click 条 link 之后咧， 去咗呢个 佢会去咗一页系 Tiffany Blue 颜色嘅分 page， 咁佢两个掣嘅。 Voxana， 咁系啦，咁就叫做 Voxana， 雷动声立嘅。 我哋爆咗个花名。 咁个滚听滚 Voxana， 我哋去 Voxana 啦。 咁嗰个 拍条片啊，其实。 要啊要啊要啊！ 我做懒人包唔拍片啊！ 喂喂，系啊 ，Wilman 先，对唔住，我哋岔咗话。 唔紧要 ，Wilman 讲埋先。 我继续讲，当你见到Voxana 嗰个喺，记住一定要喺 Telegram 去嗰条， 系咪一定要 Telegram？ 冇所谓噶 ，Safari 去都得噶。 吓，你喺 Safari， 你又装 Telegram 嘅话咧，你去咗条 link 咧，佢就会去咗 Voxana 嗰个 interface， 系啦。咁有两个掣嘅，一个就 App 版，一个 Web 版。咁呢个时候咧。你如果用電話撳入去嘅話，你係咪應該撳 App 版？ 對，如果你裝咗 Telegram 就係。 如果你裝 Telegram， 如果你係用電腦冇裝 Telegram 嘅話咧， 咁就用 Web 版。 你就用 Web 版啦，係啦。咁所以有兩個唔同嘅。 你撳咗先啦，有時間。 我要解釋俾人聽點樣做呢件事，因為我都 喺畫面都喺度講住好 慘。係啊，所以我要 hesitate， 即係我都喺 hesitate。對幕 show 一 show。 係啦，我都喺 hesitate 緊嘅時候。 係 show 你啊 ，show 呢個啊。 點睇啊，大佬？ 唔係你大概呢個得啦。 係嗱，所以咧上面你會見到有兩個紅掣嘅。如果你係用 mobile interface。如果你用 mobile interface 嘅话咧，你应该揿 app 版；如果你系用电脑冇装 telegram 嘅话咧，你应该揿 web 版。 即系电脑都用得嘅， 系其实 tricky 系电脑都有，电脑都有。 电脑都有 app， 我就想问呢个问题。 唔使咯，电脑都有。 但即系唔使用电话噶， 吓， 即系唔一定要用电话号码嘅。 佢会 系要 都要你要 登入嘅时候要 register 嘅。 哦，明白。 O K 嗱， 因为其实我用 telegram， 我已经唔用电话，我系用。Office 嗰部機，因為我好多文字處理 嘅，明啱啱啱， 所以講埋先，講埋先好。當我入咗呢一頁嘅時候咧，我要撳 App 版咯，撳咧其實佢咧就會 叫你快撳嘅啦。 佢會如下載時有任何信息咧，嗰個唔使理嘅，佢話撳 Close。咁跟住咧，其實呢嚿嘢係 run 緊嘅嚇。咁佢所以等一陣咧，佢就會去咗。 好啦，到咗啦，去咗啦， 係啦， 去咗咯。 咁已經會去 page 咯。 What can this bot do？ 咁佢就會有一個 Voxana， 另外一條 link 係咪啊？咁呢佢就会喺呢个版面呢佢有个 start 掣係啦你要望落最下面你要望落最下面见到个 start 掣呢你就会正式开始呢个问题㗎啦。佢就会应该系一句摆一句咁一个 message 摆一个 message 咁问你去参加呢个问题。咁只要你按照住佢问你嘅嘢去答呢你就会好顺利咁完成呢个问题 㗎啦。你 show 嚟睇睇先好唔好有。 好多字 啦，好多字嘅， 明白。 佢点解 好似1010啲问卷？ 系啦，咁我而家明白。咁我而家明白啦，点解 简单嘅啫？ 好， 系啦。咁我真系要解释一下点解我明白嘅，因为大家你等等先，系有次序噶嘛。因为如果以往吓， 冇嘢继续啦， 快啲做啊，叫你。 因为 咁多啊 ，no 系要插你嘴。 因为以往大家做开嘅文条呢佢会就係有一版 A4 纸或者有一个 document， 佢就一次过罗列晒好多个问题喺度每一页有一个问题你问跟住揿 next 嘅。咁呢个就係以一个好似 message 咁嘅形式好似你呢同一个虚拟嘅一个问即係一个人咁对答佢就问你一个问题。 即係 robot 嚟嘅呢个。 你就答佢一个 可能戴耀廷喺后面嘅。 你咪幻想 我哋都唔错。 我哋戴耀廷咁样囉系咪会唔会。 咁你应该换咗呢个 bot 呢个样佢个戴耀廷嘅样。 戴停咗个口啱啱下咁，你系咪有选民咧？嗰啲咧， 人工智能啊， 嗱，咁佢 可以选择美女， 但系可以选择，系咯， 咁咪增加嗰个趣味啲人入去咯。 O K 啊， 嗱，咁佢而家呢个博咧，咁个样咧就系焗桑拿个样嚟嘅，好似有个信封，好似个 V 字， 有个 tick， 其实我唔知系乜嚟。 啊，总之啊，右左上角呢个 logo 咧，其实我觉得真系应该换戴耀廷嘅样落去啊。咁咧， 冇啦。 你第一个问题咧，其实下边咧，佢会俾你打字，但系问题咧，佢打字嗰栏下边咧，其实已经有咗呢条问题嘅 option 俾你拣嘅。咁所以 suppose 成个 interaction 你系唔 suppose 打任何嘢嘅，系咪咧？ 系啊，唔使，多数都唔使打。 见到金英系咪听紧？ 系啦， 佢即刻缩咗。 系金英可能听紧 live。呢一刻佢已经 变缩 听嚟嘅。好啦，第一个问题佢就问你用广东话定用英文。咁咧，我就揿广东话，咁佢即刻咧，佢就会弹大个问题出嚟，使用条款乜乜乜乜乜，咁佢跟住就问你系咪同意呢个条款啦？咁其实有都有 keyboard 你可以打嘅，问题就系话我 OB 咗个 keyboard， 我哋唔使用个 keyboard 嘅，你只要 take 我同意或者我唔同意就得噶啦。咁我唔同意系咪即系你唔使玩咧？ 唔同意咪佢会叫你考虑咯。好 ，OK， 考虑到， 考 系 即谷到同意或者。好啦，嗱，跟住第三个问题咧， 戴耀廷个样啦。同意， 但系见到佢之后，反而即刻走， 系 反而唔再谂添啊！见到佢之后， 咪即刻同意， 系啦， 同意。 好，跟住个问题就系，请问你上一届2012立法会选举咧，你系属于边一个选区嘅？嗯，我系属于新界西嘅。嗯，好啦，跟住个问题咧，就 系 咧， 我想跳翻，应该咧系摆翻戴耀廷跪喺度喊咯。好啦，我都同意啦。 好啊， 呢点呢个点 啊？好啊， 梗要，梗要 bring song 啦。 系啊， 好啦啫， 唔系咯。 咁咧，佢就好聪明嘅，佢就已经问你咧，上一届2012立法会选举，你投票俾边个？ 哦，系咯。 咁除咗有嗰十几个名单之外咧，有一个咧就系我未系选民，同埋一个就我符合资格，但系我冇投票。嗯，咁呢个冇一个选择就 系 我唔系 咩啊？你系大舅啊嘛？ 系四号啊嘛？好，陈伟业掂咗，我唔好意思，其实我投俾陈斌。嗱，所以咧去到呢个环境咧，其实当然可能有挣扎噶嘛，即系你问佢啲问题好难答噶，喺镜头面前佢戴戴面头，答系投俾咩啊？ 林卓廷， 林卓廷啦，咁但系转头佢一谂，咁唔好啦，万变啊，咁样噶会 喺呢局桑拿，我系投咗俾林卓廷嘅 吓。 但系九月四号就 呢啲人咪系咯， 唔系 啱嘅，因为九月四号要教我挺咧， 系咯 ，你点知啫？ 系啊， 嗱，所以 你咩 report 先？ 你要谂一谂，你要谂一谂，系啦，好啦，跟住诶，请问你今届系唔系符合选民嘅资格咧？嗯，系。 如果唔系会 下一个 唔系冇噶啦， 唔系冇， 唔系都照答噶。我哋咪得个支持咯，之后睇你嘅意向咯。 哦 ，OK， 咁呢个问题就系，请问你住而家住喺边区？新界西。假如明天系立法会选举，你会投票支持喺新界西入边边一张地区名单咧？嗱，咁呢一个选举咧，呢、這、一个选择就同头先又唔同啦，因为而家都系未到立法会提名选， 未 提名噶嘛， 咁所以而家都系 possible candidate， 咁佢多数咧而家咧就忽咪，咁而家其实 咁睇有咩名单喺上面先，我 非常 考虑啦。 咁你负责读，你负责读， 王明咯。 嗱，有民建联啊梁志祥啦，有民建联陈恒斌咧，即系啱啱生咗 B B 嗰条友啦，公民。国家剧 组私家房 去私家房系啦，呢啲啦，系啊 ，D A B 个 B 嘛，呢啲叫做 咩叫 D A B 个 B 啊？ 咁佢个 B 系 D A B， 有啲特权嘅 B 哦 ，D A B 系啦 ，D A B 个 B B， 民主党嘅尹兆坚，仲有冇噶啦？ 有碌落去咯， 我碌落去咯，哦，系 啦，唔系你啊，个 我青年新政就黄俊杰。自由党系乜水唔知喎？周永勤， 周永勤 呢个冇嘅，但呢个冇嘅。 周永勤，周永勤，周永勤。 工联会阿麦美娟，新进步联盟系咩嚟嘅？哦，阿梁福源， 侯强嗰队， 新界西梁福源 系啦，侯强嗰队，嗯， 侯志强 喺新界东啊嘛，新界西就梁福 源。哇，咁啊派好大袋嘢喺第一 线。你讲侯强先知系边度咩单啊，边度队啊嘛？ 唔系你要登记身份证，所以我冇登记到。 哎呀，你执输， 即系要收。登记身份证先攞到啲奖， 系啊，好大袋噶，俾咗。 喂，真系，呢条讲晒，呢条讲晒。我继续，唔好意思啊，嗱，阿民建联就阿谭耀宗，即系割咗粒嘢嗰条友啦。跟住新民党嘅田北辰，工党李卓仁，街工系即系而家边个？阿黄咩达？ 黄润达。 跟住社民连人民力量就系黄浩铭同埋阿陈伟业，热狗郑松泰。新民主同盟谭海邦、朱海迪、经民联、新思维即系即系阿汤嗰档嘢，民协同埋未决定。好啦，威文你自己拣啦，嗱我读晒出嚟啦。 我有 咁多嘢嘅， 哇！你拣啦，你帮我拣。 唔识呢啲拣唔落手啊，但系呢啲人 拣新东 啊，拣未决定。我如果见呢啲名，我就真系未决定。老实讲，系啊，呢啲嘢。 好，我就拣未决定啊。 哇，系哇，好。 跟住2012年你投咗陈伟业，而九月佢哋直驱食，你拣未决定系咪肯定？ 系啦， 我谂我肯定噶啦。好，假如明天系立法会选举咧，喺区议会第二功能组别，即系超区嗰度，你会投票支持边一位候选人？啊， 呢咪唔得咯，我哋。 No，你知唔知香港有30万冇30万人冇份选，冇份选超区嘅？ 系啊， 呢个系你有，唔系呢个系你有心去真系问嗰啲冇份选超区嗰啲人咧，定还是点咧？ 其实呢个我哋今次做得唔够好嘅，因为呢我哋应该要加个唔系超区嘅俾佢揀嘅。 係啦。 係啊，我哋返嘅呢个。 係啦，所以我系冇呢票嘅。 咁你试下是但揀一个啊。 咁我工联会都笨。 好啦。 好，工联会。 都值得支持嘅。 係啦。 孟美娟。 咩超区 係啊。 有冇白姐姐 我帮你问啦。 超区。 咁你点睇工联会喺9月4日嘅胜出机会嗯， 高 嗱，佢就问你咧，系即系逐个 percent 咁问嘅，你会觉得系零啦，冇机会，10% 一成，20%，直至到去100% 必胜， 哇，咁难嘅， 咁你就真系 点知啊？ 有系啊， 其实靠估嘅咋， 其实靠估， 你可唔可以简化啲啊？ 十个掣俾你拣咯， 系啦。 三个好啦， 我觉得 我哋想知道嗰、那个嗰啲人咧拣完一个人之后，其实佢点样睇佢呢一票，究竟有机会十二？ 哇！ Okay. 我哋系可以做到呢种分析，所以我哋想加 油。好、啊、难啊！ 咁 如果拣工联会， 你 觉得佢赢 Q 我都未 赢 Q 硬啦。 唔系啊，其实而家要反转 佢嘛， 系啊， 要插人哋啊嘛， 改善下。 所以我要系啊， 咁你都唔系又要带佢停出嚟跪噶啦？喂，我做埋先啦，唔好走啊！ 好惨啊！ 佢跪我都好屌， 快啲又出。 七成， 我听佢讲，我试下咧，但凡两分钟唔答咧，就弹鬼。 真系啊，喂，真噶，系啊。 除咗工联会之外，你有冇第二个最想支持嘅候选人？嗰边个？陈嗱有街工啦， 美娟、 陈国强、新民主同盟、关永业、民建联第二名单、民主党、公民党协、其他建制名单、民建联第一名单，没有第二选择。如果我工联会唔支持，陶根新啦，陶根新啦，好， 何俊仁， 好幅度好大喎、 啊，肯定系，我梗系系，梗系啦。好啦，跟住你问完晒头先，我头先读出嘅问题之后咧，佢就会，即系佢 reply 咗一个答案，就唔系出嘢，系啦， 出咗啲乜先？ 就系 reply 咗，头先我读出嚟嗰、那个。系啦， 结果啦， 嗰、那个结果，咁、 哦、 就系会系一个图解嚟嘅，就系、是、一个图像嚟嘅，就话俾你听，到而家呢一刻为止，定还是系到结束为止？ 到呢一刻为止， 呢一刻即系成个，即系 dynamic 嘅，每一日都喺度喐紧嘅啲数字。 系啊，因为 你 加咗一个嘅， 系一人加咗一路喐嘅咯。 吓、啊，嗱，咁我就问得好清楚啦，系、哦、嘛？好啦，咁到呢一刻为止个数据系咩咧？咁我睇下我头先投咗个新界西先。好，下面系咧新界西。我下面是新界西六月最新的民调结果，现时总共有777人揀了个名单，社民连任民力量高达 17%， 嗯，未决定的有128人 ,16%， 公民党 16%， 朱海迪 13%， 青年新政 12%， 二九 6%， 街工 4%， 民主党 4%， 新民主同盟 3%， 工党 3%。嗯，咁大家真系知道仲有下面系区议会第二功能小别，即系超区。咁咧，因为呢个 sample size 系全部有份投票区地区直选嘅人都会喺呢个 pool 里边嘅，咁所以咧就有3471人拣咗呢个名单啦，未决定嘅869人，唔系689啊，25%。工党嘅占20%，街工梁耀忠嘅14%，民主党邝俊宇嘅10%，民主党陶根新嘅9%，而我拣嘅冇啊，0%，工联会系0%。好啦，咁为协助我哋分析咧，你想问多，你想问多你少少，佢哋想问我多少少嘅个人资料，请问你几多岁？呢啲系唔想讲嘅呢啲，唔系嗱，喺任何一个过程咧，嗱，头先我就专登 click 咗打个数目字。咁但我 click 完之后呢你就冇咗 option 㗎喇喎。 其实你呢隔篱有一个四方格呢佢出返啲字出 嚟。哦，即係嗱佢嘅 keyboard 嗰度有个 option 嘅。你係可以即係如果你按咗上去打几多岁嘅话呢，其实佢右手边个 icon 喺支咪隔篱呢，我諗摄影机真係好难睇到啦。喺呢个位置度呢，其实佢有个 keyboard 嘅。喺一按个 keyboard 出嚟呢，就係佢 preset 咗个三个 option。一个呢就输入年龄数字。一个呢就大概年龄几多岁。一个呢就唔想讲大概几多岁啦。大概 大概咁我就去咗打噶咯，系咪？ 大概完之后啲可以拣嘅。 好，大概完之后我就已经冇得拣啦，系咪？ 哦，有噶。 哦，有哦，喺我揿咗 error 两次之后咧，佢就话俾人对不起。 系咯，呢张啊， 太耐啦你。 对不起，我唔明白。请你 说嗱，大家见到呢张相，大家快啲去呢个咩话？ 你一两分钟，你一难投票咧，就大平走咗， 跪球，跪球，跪球啊！ 升立，升立，跪地，真系啊！ 咁咧，十八岁以下，咁啊，十八至二十岁，咁啊，分咗几个年龄层嘅。 呢张相未我，呢张相未我， 真系想搞落去。你啊，系咁打啊你。好啦，我就会拣三十一至四十岁啦。好啦，拣咗之后咧，佢就会另外个 board 咧就唔喐。啊，唔系，揿翻个 option 咧，佢就为你嘅职业系什么类型，咁咧又有 blim blim 咧一堆嘢，唉，真系 问你做性行， 哇，嗯，哇，好烦啊，喂，真系唔系唔想讲嘢，我唔想睇嗰堆嘢，好啦，跟住咧最后呢、這个系咪最后噶啦？ 完啦， 完啦，好啦，多谢晒 你，喺你拣完晒所有， 唔喊啦， 选择完之后有两个问题会问你，一就系问佢问你几多岁啦，另外就系问你做成行。咁完咗呢两样之后咧，基本上佢就会弹啲好客套 message 话俾你听，哎呀多谢你啊，佢哋已经参加咗呢个乜啦。咁然之后咧，佢会有条 link 嘅，咁就系话你每次揿翻条 link 咧，你就可以去睇结果。 嗯， 系啊， 系咪咁意思啊？ 系啊，就揿 result 咯。/ 系咁嗱，个 keyboard 嗰度咧，仲有啲 option 嘅，咁佢就会系几个 option 啦 ，invite， 系你自己解释下。 嗱，佢咧入边咧有一个叫invite 嘅功能啦，咁你揿咗嘅话咧，其实佢就会显示翻一段 template 俾你，咁你咪可以将呢段嘢咧就咁 copy 你啲 WhatsApp friend 啊、email 啊乜都好咁样摆上网又得。 嗯， 哦，即系咧 copy 嘅， 系啦。 OK， 咁我 copy 咗，跟住就摆去我啲猪朋狗友嗰啲WhatsApp group 啊， 咁好啦，嗯。呢班契弟啦，好好， 跟住换嚟好多粗口， 跟住系啦，可能换嚟好多粗口啊！ 咦，可以今晚睇下咧，做完呢个节目之后，有几多人忽然间又搞呢？ 好啦，喺呢一刻，即系听紧 live 嘅朋友咧，你试下可以即系一齐去做啊嗰个问条，同埋咧试下可唔可以一齐？ 我哋 group 咩？ 唔系 Facebook 嗰度， 唔系，我系即系喺 WhatsApp 嗰度。传啫，咁啦，试下你哋睇下有几多个人咧喺呢个你哋嘅 Facebook group 度广传呢个信息之后咧，睇下今晚会多咗几多人投票啦。OK， 咁你即系过咗呢两日之后，阿 Angus 睇下，睇下 吓。唔系 ，Angus 话今日都多咗一 group 人噶，特别嘅一 group 人。 好，系啦，要讲下呢一样嘢啦。 我哋啱啱都发现咧，今日开始突然间多咗好多人，咁啊一个可能性就系可能礼拜日之后啲人 睇新闻觉 得咩啦，系啦。咁但系咧，我哋又再 trace 过咧，其实就。似乎都有一班喺高登嘅朋友咧，就對我哋個系統有興趣。 好嘢，高登仔好嘢， 好嘢， 高登仔好嘢咁啊！ 多謝高登先， 多謝。 咁你睇暫時呢刻睇唔睇到高登嘅選擇係咩咧？ 哦，我唔知噶， 你唔知， 我唔知噶，我唔知邊個係高登嗰邊過嚟嘅。我 你唔可以對比下，但你唔可以對比下今日同埋琴日嘅 result 爭咗幾多？邊個有個即係個 delta 最多嘅咩？ 即係就由琴日到今日，當係嗰班人就係高登啦咁樣。 高登都係田雞嗰啲啦，唔係即係梁天琦嗰啲 friend 啦。 咁咧，但老實講，即係喺我頭先睇個 Telegram 咧，我投完票之後咧，係事實上真係你會見到啲result 咧係覺得幾得意嘅，即係譬如你冇可能個即係我純粹咁講啫，未必係個 system 有問題啊，因為始終等個 sample size 大咧，即係先至我嘅批評係有意思嘅嚇。咁、我發覺咧，原來公民黨同民主黨個支持度係相差好遠嘅，即係喺新界西嗰個區域咧，就發覺原來公民黨嘅支持度咧16% 就遙遙領先嘅。郭家麒127个人支持啦，咁但系民主党咧得32个人支持嘅啫，4%。咁阿 Donna， 你系咪觉得自己有个责任，你要喺民主党党内里边推下呢个 app 咧？即系好明显少你。 啱啱 Benny send 紧嘢俾我，好惊啊！你继续讲。 佢听我，因为见到啲相啊。 唔系， 因为我正直喺度讲佢背后嘅嘢。 系啊， 叫你 系啊， 佢就叫你唔好出 声。系啊， 都系问嘅话雷动啦。真系不第啲嘢， 系啊， 但唔系啊咧，喂我你如果阿威文你讲样嘢咧，譬如你话新界西嚟计咧， 系 即系可能我谂你嘅意思即系话咧，有咩理由郭家麒嗰个民主党啊嘛， 系， 因为民主党啲人 如果我睇落去咧，众志都好高噶嘛， 哇， 吓 系噶， 咁样咧，其实系咩因为戴耀廷嘅关系咧？ 咁啊真系唔清楚， 因为咧，其实你系全部都系散运嘅团体，同埋你系。 你听你戴耀廷嗰个号召， 因为我哋五月嗰阵时嗰轮咧系一个叫做 by invitation 嘅用法啊嘛，咁所以其实系啲即系戴耀廷佢觉得佢会帮佢去推广雷动嘅嗰啲人咧，就比较 like 会亲。 系咯，即系呢个真系有个先 天性的，即系嗰啲多数都系公民党嘅支持者啦。 唔系啊，系资丰嗰啲嘅， 系噶， 即系啊，即系你一定系你一定系俾阿戴耀廷即系 call 过出嚟去占中嗰啲人，佢。就比较今次会再听佢之笛啊嘛，咁你本质上佢哋有个 民主 有个 bias 嗰啲咯， 民主党又唔系， 咪4%咯，新西 系咯呢啲咯， 尹兆坚就系4%。 唔系，我觉得 overall 政党系唔系好 buy 呢个， 唔系，而且唔系啊，政因为唔系，如果民主党我反而唔惊，调翻转头我拎佢嚟告急咯。 唔系告急就一定利用佢告急噶啦，有边个 margin 度唔系利用佢啫？即 系 上年李永达都一定用呢、這个 去啊， 呢机会嚟告急噶。 但系你如果马挺真系企喺度都赢啦， 系啊， 系咪先？ 喂， 唔系啊，即系你话，如果你问我传统智慧嘅话，而且系公民党、民主党惊鬼嘅， 应该系嘅，应该系，应该 系啊。杨岳桥今次肯定唔喺新界东选啦，肯定出去四其他区助选都得啦。 哇，你咁作定甩落， 佢且惊鬼啊！真系， 咁啊系做咗一次就算， 唔系做一次十几万票，佢、 啊、 打翻得几打一个几折都有几万飞喺度啦。 因为我 系咪先？你问我最好反而系梁天琦攞得多，攞到尽，大晒 Q 晒就最好少。 但系 俾阿陈云攞走啲， 唔系咯， 唔系头先讲嗰样嘢啊，即系譬如今日就有见到一个 trend 啦，好多高登嘅网友咧就睇到条 link 咗，就 refer 咗嚟 做呢个 焗桑拿呢个网页啦。咁其实我本身唔系好明白高登底系一样乜嘢动物嚟嘅，因为其实呢两三年嘅写嗰啲叫咩社交网络咧，好多都系即系睇开高登嘅人玩，又或者好多高登嘅意见领袖啦。例如阿瓊姐啊， 我喺 Facebook 度，即係發展得好犀利啦。其實阿路人甲，你可唔可以解釋一次你認識嘅高登仔係點嘅咧？ 嗱，喂，呢個真係我純粹個人認識嘅，就係完全冇任何憑據。你如果要真奶料，你林問下 CEO 林祖純啊，真係要。即係我印象中咧，高登仔咧，其實咧有一大部分咧，其實係學生，中學生嚟嘅。即係唔係 中幾先？ 可能係中二、中三嘅。 都未夠清咯， 好 active， 但系因為佢哋最多時間最 active 啊嘛。你反而咧大家以為或者一般人嘅中係咪已經十幾二十歲啊，或者廿幾歲嗰啲咧？我即係非正式我嘅接觸咧，其實反而唔係好多嘅。佢哋會有啲學生、大學生十零二十歲嗰啲，但系咧俾個 active 啊，嗰班人喺度，因為佢哋得閒，相對都得閒啦，放咗學或者上堂嗰時候喺度做咧，推 post 推最快嗰啲，其實係可能係中二、中三嘅啫，中四可能都少，因為要拍拖要成啊。真噶系， 好细， 系好细个咋？你话 十三四岁， 你话咩报警捻召唤啊？ 咩话？ 报警捻召唤啊？咩警义部啊？或者推上苹果、推上报嗰啲咧？其实系全部都系呢啲细路嚟嘅啫，唔系好大年纪嘅啫，因为佢哋最得闲啊嘛，佢哋最多又着出唔到街，咪喺猛咁喺个高登度打咯。系啊，即系见本战士嗰啲 friend。 但系因为老实讲，我 我咗我唔系开名个样屌，如果唔系俾你打打叉死大佬。系咯， 因为其实我身边 好有正义感嘅呢样嘢强。 我一谂紧攞个镜出嚟先。 你咁乜 大镜？ 我后面都系磨砂咋。哇，大佬真系 攞个镜出嚟先，摆低100蚊你。 喂，坐歪啲先，咁样系嘛？ 但系我其实我印象中咧，都好多朋友咧，即系我身边嗰啲，譬如廿零、卅岁或者卅零岁嘅人，其实佢哋都会上高登嘅。我会发觉佢哋嘅佢之间沟通嘅语言咧，其实系好唔同嘅，即系同我哋。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发觉我同嗰啲人系倾唔系好倾得埋 嘅。系啊，系啊，系啊，倾唔埋嘅，即系因为。佢哋有自己去嗰、那個文化啦，我唔敢講係次文化定係唔係次文化啦，但係佢哋有一個咩？冇話我咁樣講高登巴打， 有睇有面嘅大老人家，真係 好嘢 ，OK？ 唔係依個我印象嚟嘅啫，但可能譬如而家佢哋即係畢竟會年紀大嘅嘛，年紀大唔代表佢哋唔喺高登嘅。但你話高登佢因為點樣可以好多 post 咁快推咗出嚟啊？佢哋咁多人喺度討論啊，其實係你同埋有你可以見到咧，有啲 post 咧係好中學生嗰啲啫嘛，即係講下學校嗰啲嘢啊，講下無厘頭溝女咁嗰啲嘢咧，其實係嗰班細路啫嘛。去到中四都唔玩，去到中四你已經溝緊女，溝到女啊嘛已經。 但係點解熱狗真係咁多高中生支持咧？ 唔係啊，因為你 本土派 本土嘛啲，你 呢度我開始唔明啊，就係 呢個係佢哋，如果你台灣就 佢哋支持民主黨嚟先驚係嘛？ 即係佢出世就已經係90年代噶啦，已經係。系啊，佢 即系你唔真系完全唔知你班大佬做乜嘅、哦，即系依天然独立。你问佢讲讲支联会唔识嘅，讲民主党唔识嘅、哦，呢啲佢哋 affiliate 一定系。 喂，咁点解？ 佢哋有冇讲六四嗰啲噶？ 有嘅，有嘅，有嘅。唔系高登仔咧，有一个特点嘅。你问 咩都讲， 咩都讲啦，咩都唔怕讲啦。 我觉得高登仔嘅特点就系佢净系识 百份报都咁噶，个胆讲啦。 佢系啊，佢净系识搵人嚟取笑咯。 唔系都有好多正义感嘅，好多推上报嗰啲咧，其实佢哋走出嚟噶嘛。譬如你见到个女人喺度，阿芝阿左见到唔知阻住架巴士，见到唔知巴士上边就剥咗对鞋，啲全部高登仔噶。 呢啲系佢哋中意民粹啫。 系啊，唔系佢哋唔系有啲僆仔系高登仔系真系有啲 正 义 嘅。 我唔系全部，我唔系全部，我真系唔系全部。 少年警讯嚟嘅， 好多单都系高登走出嚟嘅。系啊系啊系啊， 都唔系好似 人肉手 提嘅。都系几咩嘅？ 起底都据我所知有差佬。 有。譬如啱啱之前判咗监嗰个咧，都系廿零三十岁啫嘛。呢啲 边个判判监啊？ 有唔系有高登仔咪判监咪话佢起底组啊？其中起底组。嘅人嚟噶嘛？ 又不诚实嗰啲啊？ 类似啦，咪唔知啊？唔系有个阿妈就唔知点样就约束咪约儿啊？咁咧就唔知 post 咗个仔啲乜鬼嘢出嚟，佢就 post 翻个男人下体出嚟，咁啊俾人哋话佢唔知即系散布不，我唔记得咗内情嘅因，得闲因即刻搵翻 Google 翻单案出嚟啦，跟住。俾人 chase 翻，因为高登实交啲 IP 出嚟噶嘛，而家林祖信系啊，咁样唔好 咁扑街咩？而家 喂，等你收你，佢日日收几廿封信嘅，除嗰阵时，同埋收 接噶，大佬你就 系 咁样吃 饭，真系啊，真系收嗰种 信，大佬佢都系乜都俾噶， 咁于是就 chase 到个高登仔系边个？ 系啦，咪上门攞人咯。系啊，于是咪咁佢嗰个年纪大啲啊，咁年纪大啲嘛，佢可能咧，你二十岁已经玩啊嘛，玩到而家咪卅岁咯。即系咁啫嘛，但系有一班好 active 嗰啲，其实系好细个嘅啫。我以我理解咧，系啊，话如果任何巴打斯打，你觉得我讲得唔啱， 唔好拧过 啊！你继续， 唔好拧过啊！ 你可以屌，不过唔好喺我底得噶。 我惊你落唔到呢个门口。 我觉得佢哋要起都起到你底， 唔系 佢可以听声。 我成日觉得 Angus 系高登仔嚟嘅， 系我都系， 好有可疑啲， 好有， 仲有十八个 account 嗰啲啊， 系啊，呢啲咧系啊，呢啲我哋呢啲最多系 CD Warm 系咪？仲有冇人识嘅咧 ？CD Warm 我真觉得好多人， 但系啲僆仔而家咩叫 CD Warm 都唔识噶。 而家用 USB 嘅点会用 CD-ROM？ 佢电脑边有？ 而家冇啦，而家用卡口噶啦，系啊，而家 USB 都冇噶啦，都唔拎出街添啦，随时。 买碟嘅咩叫买碟啊？ 系啊，咪咯，我而家连 USB 都冇，其实咧，我本完全冇。 Sorry， 我个年代我系用 cassette 带嘅， 嗰啲系啦， 几好啊，几好，几听咗我而家 新买 嘅。唔系啊，我讲电脑啊 ，save file 嘅时候系 cassette 带嘅。 交完啦，咁就同我系交完啦。 喂，美国国防部都系用呢啲嘢噶，个核弹个密码都系啊，咁样噶。 咁样噶，唔关事。 好嘢，好嘢， 好高 security 噶， 好嘢。 我转头翻嚟。